2001取代岸信夫出任防卫大臣，前经济再生担当大臣细川康念出任经济产业大臣，高市早苗出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共同社报道，新内阁的当务之急是应对物价上涨和新冠疫情，怎样致力加强防卫力亦都成为课题。在北京，外交部说，日本内阁改组是日本的内政，中方重视中日关系，希望日本新一届内阁和中方双向而行，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53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09.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一带。过去几个钟，木兰逐渐远离香港，本港风势有所缓和。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在傍晚6点至到晚上9点之间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与木兰相关的外围雨带仍然会间中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初时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继续保持警惕。在過去一小時，長洲、塔門和華南島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55、53和45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78、61和51公里。预测本港初时吹强风程度东南风，部分高地间中吹烈风，可有大浪同涌浪。晚间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10点，跌392点，总成交金额89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23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5.6跌2.4，美团169.6跌6.4，阿里巴巴87.95跌1.65，盈富基金20.14跌3.6，药明生物67.6跌6.9，比亚迪股份279.6跌10.2，京东集团218.4跌10.2，恒生中国企业67.82跌1.62。中国平安43.7跌1.15，中国移动51.8系升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9.493，瑞士法郎8.249，欧元5.472，加元6.099，新西兰元4.949，欧元8.0219。每百日元对港元5.8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19点，跌180点。港金报16,75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73美元，卖出1,792.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哈罗国际学校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 提一提大家啦，由于强风，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系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5:5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听紧咩歌啊？ 哇，我爱黎明，夏日倾情。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我？ 无论你听紧咩歌都好，每个年代都有属于自己嘅经典金曲。星期一至五晚12:00至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系我艾力播翻首啱你心水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经可以证实了有效地预防重症。如果你还未打第一针的话，快点要去打了，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 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蚊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 出动音乐 Sudo XT Spaceship。 呢几年啦，睇到世界发生一啲好荒谬嘅事情啦，咁所以我就谂紧啦，用外星人嘅角度去写呢首歌，因为外星人佢一定系比我哋年纪大嘅，咁佢睇到科技嘅进步，好似人类都进步紧，但系其实佢亦都可能亲眼目睹过人类嘅历史不断重复啦，就系用呢一个角度去讲我嘅灰心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5:00到7:00，波盛奔神。 苏东真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哋嘅合作唔系第一次噶啦，不过今次呢一首歌咧就系摆翻起啊 Burner Boy 嘅自己唱片啊，本周新登场占第八位 ，Burner Boy featuring Ed Sheeran For My Hand。 I wanna be in your life until the night is over. I wanna hold you so tight, so tight, coming closer.It's been a hell of a ride, but every single moment you were there by my side. Whenever I'm broken, you make me feel whole. Whenever I'm lonely, you're there for my soul. Wherever you are, girl, that's where I call my own. Whenever you doubt it, I'll be letting you know. Oh, girl, I want to be dancing with you forever.You see through the storm and take me as I am. Baby, it's magic anytime that we're together. I make I just love you and hold you for my hand. Oh, Burna Boy 同 Ashley 咧系长期嘅音乐上好拍档啊，今次呢一个合作都好顺畅啊，新入榜占第八位 ，For My Han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十号啦，十号啦，十号啦， 八月十号啦， 系啦，八月十号啦， 八月十号啊， 唔好搞错，系八月十号， 八月十号 呢一个 星期三 呢一个 get 真系琴日大家都喺度玩到烂啊，我真系 好无聊， 闹人 啊， 唔好再搞呢啲 get 啦，唔好笑。唔系因为咧，我觉得咁样嘅，作为一个爱护小动物嘅人嚟讲咧，其实即系琴日好多朋友仔啦，成日都好好兴奋啊，唔知打唔打成啦。咁我就话，诶、哎，打唔成都好嘅，即系有好多小动物唔使即系 惊 流浪嗰啲咧，即系其实每次打风我都好担心佢哋噶嘛。其实打唔成都好事嚟嘅，即系亦都有同时间有好多喺唔同工作岗位嘅朋友们都唔使咁辛苦啦，咁样啦。 系啊， 咁啊，大家乖乖地翻工啦，系咪？ 乖乖地翻工最紧要啊！再提你啦，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晚上嘅7:15。 冇错，一路留意住啦。 而今天我哋六点钟啊，将会有艾迪出现喺骚动音乐， 冇错，带嚟佢嘅新牌台歌就系、是、习惯被爱， 系啊，终于等到我哋可以出佢嘅访问啦，因为呢段时间大家可能喺其他节目都听到啦， 冇错，咁啊，今次呢个访问都犀利啊，佢都好坦白，我觉得佢系一个好坦白嘅人，咁所以有人都会听到佢。录呢，因为呢首其实先系佢第一首入录音室录嘅歌，咁啊嗰个过程都搞咗好耐嘅，大家转头可以听到佢同苏老板到底点样喺呢一个嘅录音室入边搏斗啊，咁样 系啦。喂，今日想讲咧，我呢两晚啦，特别系、即系发现到就我临瞓之前睇啲乜嘢咧， 系 我喺个梦境里边咧就会出现翻嗰啲相关情节嘅、 啊。你做咩呢排成日睇鬼片？ 因为我唔敢睇，sorry。特别最呢啲咁嘅日子，我真系好 惊。已经踏入咗农历七月啦， 真心惊。 都唔好咁夜翻屋企啦，你知唔知啊？ 我好少夜翻屋企啦，而家 系咩？ 通常系翻到屋企夜咯，但系唔夜翻屋企啦，好乖哦，做一个乖嘅小朋友咁样。 即系通常翻到屋企夜就唔夜翻，唔知讲乜。 咁我前晚咧，我就临瞓之前就上网睇人哋执碟。 哦，啊咁呢个不嬲都系你嘅嗜好啊。 唔系噶，但系之前有睇一啲可能睇 DJ set 或者点啊。我前晚 你系边一种先？ 真系 scratching 嗰啲，咁、即系睇一啲唔同嘅 skills， 有 beginner 啊、intermediate 啦、advanced level 嗰啲。咁点解咧？因为我见到最近唔知公开接受报名就系、有一个 DJ 比賽，咁但係就唔係喺香港嘅。 哦，你諗住準備去衝出國際？ 我好奇，我好想即係喺中國內地搞㗎啦。 係係係。 咁我好奇，即係叫做亞洲地區搞一啲叫做 DJ 比賽，究竟係點樣樣咧？或者你報名，你點樣可以？你點樣展示呢？因為有陣時 點樣去話俾人哋聽自己係勁或者有能力 係啦，因為你唔係樣樣嘅能力可以表演到㗎嘛。咁如果你話喺打碟嚟講，即係出碟 scratching 呢樣嘢就會容易啲嘅，因為佢真係一個好 可以好係 一個好表演性好短時間可以。咁但係如果你一個叫做完整嘅一個 DJ set 咁樣，咁你好難喺短短幾分鐘就 表現到啲嘢， 除非你就將你真係揀唔同嘅歌，然後砌一個好犀利嘅 mix 咁。咁即係我又睇到我原來比賽嘅話，佢哋咁樣即叫分組別咁樣去玩啦。 Okay, okay. 有啲乜嘢組別啊？即係因為我成日咧，因為第一啦，香港好似比較少呢類型。 以前有，而家好似少啦呢幾年。 係啦，咁我就係唔知道，即係你其他唔係講緊打碟嘅比賽，可能其他比賽我會認知就係、是、青年組咯，大人組咯，係嘛？即係我會知道嗰個 分零嘅， 但系好啦，到一个正式叫做 DJ 比赛，仲要咁大型嘅时候，佢系点样去分咧？ 就头先讲嗰两类，一类就系 mixing DJ 咯，即系你可能交一个你当海选啦嘅一段片段，就俾你五分钟至六分钟左右，咁咧你就做一个DJ 嘅 mix，咁 即系唔需要去现场。 系啦，因为你要掉晒，即系好似一啲海选比赛咁，你掉晒出嚟，佢再筛选。 我明白，即系好似小学生考嗰啲小学要掉一条五分钟自我介绍片俾人咁样嗰啲 啊嘛。啲 friend 咁样，系啊，你要交咗先，跟住之后佢觉得 OK， 可能先下一轮咁。咁咧 mixing。组别就系咁啦，咁跟住 scratching 组别咧就真系一啲出碟嘅技巧啦，咁就又系又好似拍条片，唔知几多分钟嘅掉俾佢，咁你过咗第一关啦，咁跟住之后先再继续落去咁。 OK， 咁就主要分呢两个组别嘅，咁仲有一个组别就系讲人气嗰啲咯，即系冇乜所谓嘅，你拍咗一段片，就算新手都好啦，你就用任何类型嘅机种，你拍完掉上网就睇下边个多人投票，类似嘢咁。 哦，即系呢个纯粹以呢个网络嘅声量去决定， 同埋门槛就会低少少嘅。 即系我。我最喜爱嗰啲 嗰啲 friend 啦，咁 样，嗰啲啦。咁点解突然之间会走翻去睇？我记得点解无端端会开嚟睇啦，就是、因为睇翻啱啱礼拜六 What's Good Music Awards 嗰、那个，咁咧佢里边有一个嘅奖项就系即系 hip hop 里边嘅 DJ 啊，最佳 DJ 咁啦。 我呢个我都知道系一个即系、就是、香港嘅朋友仔， 系啦，阿 Johnny Ducker 啦。咁跟住就我之前都有 follow 佢，咁然后就再见到攞咗个奖，跟住又揿入去再又得闲睇下啦。因为佢都几多一啲叫做出碟嘅片嘅，咁而嗰啲片佢都会用一啲本地嘅音乐作品去做嘅，即系香港近排。嘅歌新啲嘅咁样去做啦，咁因为而家都你搞咗一个班咗，你即系你都代表有一定程度嘅受众，一定程度嘅作品，咁啊可以做到呢件事，咁你就会睇到佢揾一啲唔同嘅本地而家嘅旧嘅或者点样 mix and match 做 scratching 咁样，咁啊即系咁睇，跟住就睇翻佢 profile， 即系认识下呢一位香港嘅 DJ 嘅，咁大家兴趣可以即系揾啊咁，咁所以就咁样就见佢以前有参加过比赛，咁跟住就谂系喎，究竟呢啲比赛其实点样样咧？ 你就心痒痒啦， 知道仲有一段距离嘅，真系好难嘅。你要喺咁短时间表现到自己，都系翻翻嗰个问题就系、是，大家好多时嘅技能唔系可以随便攞到出嚟表演啊。即系你再匿埋啲就系、是，你谂下你识嗰样嘢，究竟喺农历新年团拜嘅时候啊，可唔可以表演俾啲姨妈姑姐睇？已经系即系 等于。弹钢琴咁样， 你就可以啦。嗱，识朗诵，咁你就可以表啊，念首诗俾阿姑姐听啦。 即系起码大家弹完或者念完之后，大家识得拍手掌嘅咁样。 系啊，咁但系 即系打碟就好唔同啦。 系啊，即系有呢，即系佢里边呢、這个净系呢一个范畴里边，已经好多唔同嘅派别啊，唔同嘅方式，咁唔系每一样都表现到噶嘛。 系 即系就有啲似啊。是咪沉默定係前日讲话睇内地嗰个节目咁啦、 哦、 即係都係讲电音咁。 冇错。 咁其实有一啲叫做制作人，咁但係制作人佢係真係埋头苦干，主要係喺录音室里面去做歌，佢嘅能力佢嘅犀利嘅地方就係做一首歌出嚟。咁你隻歌完成咗之后你要表演喎，咁呢个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即係你唔会现场 表演整歌一次啦，即係除非周杰倫嗰陣時咁啊，唔知我記得有一條片咧， 好勁， 即係現場整一首 即場就可以 freestyle 一首出嚟噶嘛。 咁但係因為科技嘅幫助，其實而家好多一啲嘅電子樂器啦，可以叫做其實嗰啲咩 launchpad 你咪見啲成日撳嘅，咁你將 整光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咁其實就係將一啲完成咗嘅歌，可能佢會拆一部分嘅 track 出嚟，可能啲鼓聲就變得現場可以撳啦，或者將個琴咧。抽咗部分出嚟咧，咁佢嗰个 表演性就 可以表演弹琴啦，咁即系呢啲你都仲可以咁样拆出嚟咯。 嗯， 咁喺即系音乐上面，你又你嗰个音乐本质会影响到佢究竟能唔能够表演。咁但系我哋平时睇就系表演到，咁你就觉得哇正啦咁咯。 我谂到你可以加啲乜嘢嘅表演落去，而系嗰个表演性都大。 表演踢歌系嘛？ 系啦，因为即系你比起普通一般打碟嘅 DJ， 你多一个。技能就是电台 DJ 嘛， 就是讲 咁你将两样 DJ 嘅优点摆埋一齐，咁你喺度打碟或者喺呢度做 mixing 嘅时候，你就喺中间讲嘢， 系 咁就系一个表演啦。 但你咁样讲嘅，曾经试过有一次做一个MC 啦，叫做咁，因为知道电台嘅 background 啦，我系咁跟住佢有其中一 part 嘅 performance 咧，就系揾咗可能佢哋个机构 系 过往一啲参加歌唱比赛嘅胜出者会表演一个 medley， 即系叫做和嗰个主办机构唔知几多周年咁啦。我仲记得嗰阵时其中一个就系阿 Mike 嚟嘅， 哦， 跟住佢应该参加紧比赛，参加完咁跟住有打招呼咁样。咁 阿 Mike 系讲紧曾比特啊嘛， 系啦，就 Mike Orange 仲系 太多阿 Mike 啦， 系啦。咁跟住佢嗰个嘅演出方法就因为想摆电台嘅元素，咁所以喺第一位表演者上台之前呢，咁前面有一段前奏就会讲少少关于可能机构嘅少少历史咁样。咁我记得好似系唱狮子山下嘅嗰位朋友。咁，因为呢一首歌大家都好熟悉前奏啊，好熟悉咁。咁跟住呢嗰段稿呢，其实我记得都几长嘅，因为你都要简单交代几周年啊，发生过啲咩事咁。咁然后喺彩排嘅时候呢就要试啦，究竟个前奏够唔够位去讲嗰啲 speech 啦。 即系等于我哋平时踢歌30秒 intro， 我哋讲翻晒我哋要讲嘅嘢咧。 旧歌好啲嘅，个 intro 长啲啊嘛。咁跟住我最记得就系、是、其实嗰个字嘅内容咧系长过 intro， 即系你冇可能讲得晒嘅。咁所以喺 rehearsal 嘅时候，每次试咧内容都唔同嘅，但系就永远都可以即叫夹到，因为你唔可以撞到上台唱歌嗰个人噶嘛，你一定要留一两下俾佢。所以你啱啱好啦，如果唔系就搭即系踩歌啦，叫做。咁因为我记得彩排咗几次之后咧，嗰、那个其中一位负责嘅同事即系做联络嗰度，哇！点解你哋可以每一次咧都可以夹 得咁 好 嘅？ 系啊，咁呢个就系一个好似可以攞嚟表演 出嘅技能啦。 咁但系因为喺我哋嘅 concept 就系如果呢一段稿咧，其实中间发生啲咩事，你最紧要咧你听到只歌，我哋即系大家听熟嗰只歌，你知几时入歌噶啦嘛。你知唔知最尾嗰句咧，你跳翻落去有翻？ 你可能冇咗几只字或者冇咗一两句系唔紧要嘅。 系啦，总之你最尾你识得听到就到，你跳翻嗰句听落去就完整啦。系啦，咁即系有啲咁嘅小技巧。 呢样嘢都真系即系好老实讲啊，呢、這个真系长年嘅练习嚟噶，唔系下下你话。行埋去就做得到呢件事， 但你会知道你亲身感受，特别现场咧系几有趣或者震撼，因为当年我参加呢度港台 DJ 生活或者电台比赛咧，嗰时有一位大前辈去讲关于踢歌，嗰、 okay、 位前辈叫欧新明， 系 啦，咁佢嗰阵时就讲我哋即系音乐节目嗰个 intro 点样要数拍子啦，点样将你讲嘅嘢拆开一段段。就唔系，我前面有十秒就拉低晒只音乐，十秒讲晒就推起，唔系嘅，即系你要跟翻个 节奏。 成日话骑歌或者食住只歌就系咁解。咁佢就现场表演，可能有四个巴嘅一个前奏啦。跟住佢话嗱，其实你识数拍子咧，你四个巴咧，你讲啲咩都唔紧要，你心里边有个 beat 系， 跟住我个 beat， 你跟唔跟到我个 beat？ 最紧要系佢个 beat 咁就得 啦。你佢话你跟到个 beat， 其实你就自然讲到啦。跟住佢就即场 freestyle 咁啊表演就系、是，今朝食咗个早餐，食咗个鱼蛋壳，加个煎蛋，最尾加杯冻奶茶添，跟住就入只歌啦。 唔系咁容易啊，叶师傅。 跟住咧，但系你嗰下就系觉得就系知唔系咁容易啦、啊。 你就覺得哇， 點樣做到呢？ 係啊，你即係 你第一身感受，你就會知道嗰件事有幾咁、 都有趣嘅呢件事。係咯、啊，你考慮一下咯，我都鼓勵你去參加比賽啊！而家 冇啊，冇搞啲咁嘅嘢，我分享完啦。 咁啊，即係如果有啲咩有趣啲，即係比賽嘅內容，你又可以再分享一下俾我哋聽。咁都真係好似好少聽見，即係香港有呢類型咁大型嘅比賽。 係啊，同埋而家你啲歌有難表演到嘅，因為啲歌咧通常冇 intro 嘅，即係好似啲。就一嚟就唱噶啦。 如分开这距离，待我从天边海角梦幻地远飞一天，相约看晨曦，未及抱拥，然后冻哭着你。唱着那年我们尚在唱着的歌，原是期待还是顾虑，将见到的这张脸告别网络，我们压着成熟过活，多匆忙着忘掉从前怎么闯，叫回忆开始过期，别叫顺风的不能记起，曾与我过每日看海的光，清风的美、如分开这距离。 唔知冇新闻之前听过有 Serena 吴嘉熙嘅最新派台作品啊，歌名叫做《而这么多年以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59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4344宗系本地感染。医管局情报多四名患者离世，他们介乎61至87岁。第五波疫情累计9341名患者死亡。医管局话，近日天气唔稳定，可能有长者唔方便出外睇医生，呼吁患者使用应用程式 HA 高预约视像应诊。医管局又公布，儿童医院一个病房有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同一名职员确诊，佢哋喺上个月初曾经照顾一名喺社区感染嘅病人。學校感染方面，214間學校呈報277宗感染個案。茶果嶺的張南隧道工地下午發生工業意外，三名工人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說下午3:00接報，隧道工地一個大約5米高的工作平台突然由高處墮下，當時正在平台工作的三名工人墮地受傷，其中一人是非華裔人士，另外兩人是本地工人，消防和救護員趕到救援。 Mira 紅館演唱會大屏幕墜下事故之中受傷的李啟賢仍然在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卫生指数稳定。李启贤的女朋友女子组合 Cola 成员苏子晴在社交平台表示，李启贤和他的家人不会亦都从未进行任何众筹，呼吁外界不要乱信未经证实的消息。自由黨三名元老，榮譽主席田北俊、周梁淑儀和劉建儀退黨。田北俊說，自由黨中央委員會今日開會決議取消榮譽主席職銜的議程，但是從未與幾名榮譽主席商討，常委會亦都未有討論，做法完全偏離自由黨傳統和黨友間的互相尊重。 他又說，既然黨領導曾認為前主席的貢獻和意見再沒有價值，他別無選擇，唯有決定退黨。周梁淑怡說，自己多年來任勞任怨為黨努力，現在感到被嚴重冒犯，批評黨領導層獨行獨斷。劉健儀亦都對取消榮譽主席的做法感到失望。自由黨黨魁張宇仁發表聲明，表示領導層對三人退黨深感惋惜，又說黨主席邵家輝正是努力挽留。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木兰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530公里，即是北纬20.3度、东经109.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一带。过去几个钟，木兰逐渐远离香港，本港风势有所缓和。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减弱的程度，考虑在傍晚6点至晚上9点之间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与木兰相关的外围雨带仍然会间中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初时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继续保持警惕。在過去一個鐘，長洲、塔門和華南島分別錄得的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55、53和45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78、61和51公里。预测本港初时吹强风程度东南风，部分高地间中吹烈风，可以有大浪和涌浪，晚间风势逐渐缓和。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交汇处的中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的交通开始繁忙，车龙排到冷翠园。就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交汇处的中线有坏车，车龙排到冷翠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企业村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就排到果栏。提提大家，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有强风措施，现在最高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空间魔术师》。 咩啊？咩事啊？ 我唔够分升大学啊！对唔住啊，嘥晒你啲钱。 你咁咋系嘛？录唔到唔紧要噶。做其他嘢咯。 嚟紧一集《空间魔术师》，信自己，揾出新方向。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你个 B B 好精灵啊， 同你个 B B 一样，都系食人奶噶。儿童早期营养好重要，所以我由怀孕开始就注意饮食。 B B 头六个月食全人奶，到有六个月大开始食固体食物。同时食人奶到两岁或以上， 小朋友健康啲，同妈咪亲近啲，学嘢仲叻啲添。想知更多母乳喂哺嘅资料，可以上 fhs.gov.hk 睇下噶。 女歌手 Olivia Newton-John 离开了我们，享年73岁。星期六黄昏六点至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的环球榜，同大家一起回顾 Olivia Newton-John 的经典名曲。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医管局辖下约50多间的普通科门诊就已经开始帮6个月以上的婴儿接种这个疫苗。儿童接种新冠疫苗的副作用通常都很轻微和很暂时性的，譬如发烧、针口痛等等，家长其实无需太过忧虑的。我们再次呼吁家长就不要犹豫了，应该尽快带小朋友去打针加强保护。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俾个 beat 我， 斌神冇问题啊！你想要个 beat， 梗系揾佢啦。嗰啲有咩？你叫 JNY beats 啊！加埋佢呢个 beat tag， 一听到你就知道呢一首歌系由佢去 produce 噶啦。 只有是昨日，敌人是 today， 大难临头各自飞。No more words to say， 现实是军炸机 ，Rule of fake 嘅 people 出现 every day， 只能我同你嘅关系已经唔再一样，微妙嘅关系就好似老鼠同大笨象，食不胀嘅你喺人群之中蚕食，真心嘅朋友大家每日喺度寻寻觅觅，个个人都话往事只能回味，今日转角遇到爱只能回避，一个世界好地地啲街咁细利 ，No more words to say， 好鬼犀利。只慢慢凝固空气 No more words to say， 快乐往事写落死亡笔记，太多用形式戏，太多攻其不备，太多 jazz 熟心理，太多低层功利，时间好似一把杀猪刀咁锋利，十年不变，陈年旧酒先有风味，我都知道失去防备容易受伤，时间虚耗失去甜味，容易擦枪走火，将我伤口洗盐扩张，对你同你依然一样。 个 JMYB Speaking Delta 天同朱林 ，No more words to say 啊！接下来呢位朋友啊。新派台作品 Emily 是悼念过了身的外甥女。之前潘謙上来做访问也有说，其实他好朋友就是 JNY， 之前也一起去做歌，刚刚这一首今次找来的就是陈可威。 从前为何谁都可以摧毁我的躯壳，从前为何谁都可以解开每分束缚，从前为何谁都可以修补我的触觉，从前为何谁都可以解决独个寂寞，深灰色追击黑暗中，抑压心理化妆，实在是让人迷失里仰望，浅灰色追击失意中，给我心理处方，绝望是令人豪爽，情人随便把我一再I just wanna say that I can die for you. Crush me, feel me, bring me, love me. I like it, I approve. Yeah. Okay, on my every move. I break it, love it all for you. 深灰色追击黑暗中，抑压心理化妆，实在是让人迷失。Yeah, 让我绝望。浅灰色追击失意中，给我心理处方，绝望是令人豪爽。 半身水滚 See big one See big one See big one See big one 听我 band 的粉身水滚，这些这么有 beat 的作品很适合他可以跳舞啦，同时那些重低音你听到呢，他讲一些比较阴暗一些沉重一些的主题。Jeremy 李俊杰的派台歌，歌名叫做《狗》啊。编曲监制都有黄湘俊，作曲有张继聪。 接通我吗？信息够吗？我的线充斥过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我的唱歌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愿记。将新鲜感染占据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好感染他，别寂寞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大动脉痛失到了，从来将新鲜感改变他的偏见，当天都出合路程，放假已不自私。差点不够勇敢，我未会习惯他投资，追赶一切这旅程，习惯不怕苦，是我不够好，就尽心恶地指这过程，攻击这夜每天算是想努力改变。 用尽力苦苦请叫叫，总算计探索到了，从头将这新鲜感定为你的视线。接触我吗？我不废话，我仿似光速引擎。 I wear my crown, I've been trying to do my thing, I'm sound, yeah, everything I do, anything I want to, I can be like everything that everybody wants to, yeah, I know when I just be doing my thing like I don't know how to be, I'm going, but I just be flowing, my wisdom, my blow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s just how I do it, ooh, 點解可以是最美，試試放鬆行事，輕鬆的態度但歐美會習慣它投資，不可改變壞事情，少少可自知，以兩方面至少為個富自知。 接觸我嗎？信息夠嗎？我正線充積過他，我的夢想你知道嗎？我正唱歌感染他，別靜默起身尖叫，用盡力苦苦請叫叫，總願記探索到了，從頭將新鮮感佔據你的視線。接觸我嗎？我不廢話，我仿似光吸引他，我的梦想你知道吗？最终唱腔感染他，别静默起身尖叫，用尽力苦苦请叫叫，火星鬼精灵炸了，从未起身声感占据你的一切。 呢首歌的确是有新鲜感，嘅主持叶明熙。有个最新拍的作品，今天叫做《艳》。 由赵展同由佢派台作品 Feel You。 卷起空中花般的思绪，忐忑苦恋又令人沉醉，我怕我会没勇气再追。失足一跤巨齿痕失态，怕你看到我行为奇怪，决意远去到直了暗街。看你头 开心中孤独的边界，将我世界并到入澎湃，以往冷雨被你热爱瓦解，一刹邂逅直到尽头，如光阴逝流，发现还手一生都不够。 今日夜三分之一李文希嘅之前派台作品叫做 Riding to the Sky， 超过2000宗。卫健委表示，海南三亚疫情仍然处于高位进展期，新疆、内蒙古、广东等多地疫情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卫健委话，海南医疗资源比较薄弱，已经从19个省份调派10000多名的医疗卫生人员和近8000名检测人员、采样人员和检测设备到当地，亦都已經按照西藏人口規模建設改造定點醫院，籌建方艙醫院，提升核酸檢測的能力。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在傍晚6時，熱帶風暴木蘭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約540公里，即是北緯20.3度、東經109.4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北部灣一帶。在下午4時半至5時半，天文台錄得塔門和大老山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是每小時53和51公里，最高陣風分別是每小時63和73公里。預測本港初時吹強風程度東南風，部分高地間中吹烈風，海有大浪和湧浪，晚間風勢逐漸緩和，多雲有狂風驟雨和雷暴，明日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溫介乎26至30度，展望隨後一兩日間中有驟雨，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93%，三號強風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晚上7時15分。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同埋深井嗰段嘅屯门公路咧，来回方向一共有3宗嘅事故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丁九桥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深井东村。后少少，屯门公路出九龙咧，近住深井交汇处，较早前中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青龙头。而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深井交汇处因为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丁九桥。咁就系屯门公路而家来回方向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近住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嘅意外事故，车龙排到近深井东村，后少少近深井交汇处嘅龙尾就系青龙头。反方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深井交汇处因为有意外，车龙排到丁九桥。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近企业村来回方向交通繁忙，去龙翔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提提大家，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因为强风的关系，最高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起底犯法的，转载起底信息都是起底。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已经修订， 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下转载起底信息都是犯法的，最高可判罚款100万元和监禁5年。记住，转载要负责，起底有刑责。网上世界不是无法可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恬淡情怀， 刘善仪、 邓慧思、 周美欣、 潘芳芳、 余建明，经典外语金曲， 陪你度过每个晚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25年， 今集请来四位立法会议员陈家沛、容海恩。 新会在个大湾区入面就想打造一个新材料。 近年我们回过去现代化了很多。 黄英豪、李振强。 大湾区的发展里面，其实我们都会各司其职去做不同的事。 半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Alex， 做新人要懂得穿衫，有时穿清凉啲，唔使怕丑啊！ 强哥，那年新人不是我，唔使客气啦。 强哥嘅意思系，厨房系一个酷热同潮湿嘅工作环境，要长时间喺里面，好容易中暑噶。记得着浅色同通爽嘅衫啊！ 唔明你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镜》。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厨房环境易又湿，预防中暑要记得。我系 Alex 邝星宇。 Hello， 大家好，我容祖儿。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因为呢位嘉宾，我哋以往见佢咧，都系斯斯文文、温文尔雅嗰只嘅。 系咧，唔知道佢有冇都做过一啲热血青春嘢咧？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青春笑艾妮。 吓？点解要笑艾妮啊？ 收音乐嘉宾啊，有 Ellie 艾妮啊， 大家好， 系啦，上次嗰一卷咧，我哋都同步一齐咧交收埋啦，因为上次我哋就都系视像咁样做访问啦，终于又见到面啦， 系啦，咁啊，今次咧，我觉得有惊喜啊，因为将两句拼翻埋一齐，原来都几对到啊，上次我哋就系芳馨味艾妮，今次就青春笑艾妮， 基本上我人生识嘅成语有个艾字嘅咧，都 用 晒 啦嘛，所以第三次就点算咧？ 唯有用你真名啦，唯有。 喂， 呢个好有。 有驚喜喎、啊，真係，因為上一個咧，我真係唔，我即係學書，我可能讀書少啊，跟住之後唔係太識，呢個真係識， 呢個傾到啦，係嘛？呢個傾到偈啦，係 啊，係啊， 呢個青春少艾啦，因為頭先我估緊會唔會係上下戀，其實都真係咁巧，好似上下戀嘅感覺嚟嘅、啊， 左右門神拍埋一齊擺喺度都幾好睇係嘛？ 係啊，幾 Q 啊！係 咯，我見得你 studio 埲牆好白雪雪，冇乜嘢噶嘛， 係啊，留咗個位俾你， 你咁都有得入啊，好嘢喎、啊，波石！ 我最中意就叫啲人咧怪曬我哋送嗰啲卷軸噶啦嘛， 我會影相俾你睇啊！ 好啊，你聽翻蘇老音樂咁樣。 好， 咁喺呢個即係青春少艾啦，即係佢有唔同嘅意思啦。咁、嗯、一個意思即係就會讚即係女仔靚啊，咁呢啲唔使我哋講都知啦。 呢、嗯這個就絕對係講緊艾麗啦，即係唔需要解太多啦，大家都明噶啦。 咁但係同步亦都我哋就好似頭先聽嗰種聲膽咁講，即係。会想知道下你自己有冇即做过一啲真系好青春、好热血嘅事情？你自己印象之中， 我谂我入行做歌手都好青春噶啦， 系， 因为我放弃晒所有以前一路积落嘅嘢，然后换一个新嘅身份，重新出发。 但系嗰阵时嗰、那个即系如果而家谂翻起，即系当然啦，你当时要去做呢个决定嗰个勇气都会好大，即系因为会有好多唔同嘅因素要考虑，即系可能本身有一啲嘅正职啊咁样要去再转行，好似唔容易。但系而家谂翻起，即系人生总系好长噶嘛，你遇到嘅困难或者遇到嘅抉择都唔止一个噶嘛。你觉得嗰一个喺你人生当中会唔会仍然都仲系 最大 最大嘅一个嚟嘅咧？ 呢一刻都仲系啊，系啊，呢一刻我而家讲唔讲几岁啦， 都仲好后生， 都仲后生啫， 都仲系青春少艾嚟， 唔系咯。但系你都觉得即系到而家为止嗰个都系一个好， 呢一刻暂时都仲系。系咁，我唔知几时可能又有个大嘅决定，譬如唔知啊，结婚生仔。喺暂但暂时喺未来嗰几年都暂时应该唔会有嘅。 OK， 喺呢个决定之前咧，有冇都有遇上过一啲你自己都觉得系几大嘅决定？ 嗯，我谂好多都系关于唱歌事咯。 嗯。 譬如以前参加电视台嘅比赛啦、都系一个好大嘅决定嚟㗎。 嗰陣时要去参加呢个比赛即系都真系大勇气㗎嘛、你要企上个台板喺好多嘅观众甚至乎全港嘅观众面前去比赛。嗰一下自己觉得諗返起系咪都真系哇真系 佩服自己 啊。係啦好佩服自己嗰份勇气㗎。 係我真系佩服自己因为以前呢唱得都麻麻地呢都够胆上台唱歌 㗎。有冇间唔中都够胆睇返呢 我唔够胆睇。 下一个要挑战嘅就是要睇返以前嘅片段啦。 我真系我諗我系嗰段时期嘅唱歌真系而家真系不堪入目囉。同埋我记得我最尾俾人收嗰一集咧，即系我而家我系录嗰日之后，我系冇再睇过。然后我即系我当时嘅粉丝都话佢唔敢睇翻嗰集咯。 哦，系啊。但系身边有冇啲朋友即系好衰 嘅 朋友，一定会攞翻出嚟啊！我有睇你个演出、哦，咁即系听翻身边啲人嘅评价，会唔会有时都啊好嘢啊，你好嘢咁样？ 好彩我都冇呢啲朋友。 人缘好，人缘好， 唔系或者会做呢啲嘢嘅人唔会再做粉丝啦，咁样咁即系叫唱歌唔同嘅舞台，咁电视台嗰个会系一个头先一路型好大胆啊，好热血嘅一个决定啦。咁电视台之前可能都有去过唔同地方唱噶嘛，咁嗰啲时候嘅你系咪都仲有冇啲片段画面仲记得？即系嗰啲场合个感觉系点样样？ 其实都有啊，因为我自从系比完赛之后都。其實做住護士一路都有唱歌唱 live 啦，咁即係好多譬如夜晚做放工之後，可能去酒店啊，唱三四個鐘啊，跟住有時可能就係去啲婚宴啦嗰度，即係同人哋祝福啦咁樣，所以其實。我嘅生命入面我觉得有好大部分嘅片段都关唱歌事囉。 係。 係啊。 其实唱婚宴呢题我觉得几有兴趣。即 係 有时候譬如做婚礼 MC 都会可能新人会请咁样㗎嘛。咁其实可能去到可能选曲啊或者了解新人故事定係点样嗰啲。即係你知好怕会唱到一啲唔係以为係好 sweet, 但原来係你知好多坊间流传㗎啦嗰啲咁样。 係啦 咁即係你可能嗰时候准备啊或者唱啲婚宴嗰时候系点样玩法㗎。 其實我哋都會準備一啲係首歌好 sweet 啦，同埋啲歌詞唔會踩界嘅。 係， 即係頭先你講話有啲真係其實佢聽落好似啱，但其實唔啱嘅。 係， 譬如我記得咧，有一對新人佢哋係唱《愛情陷阱》。系啊， 真系 这陷阱，望住个老公讲这陷阱，这陷阱 都睇嚟佢哋好玩得先。 但佢哋真系唱嘅，即系新郎唱俾新娘听嘅，咁都几搞笑嘅，即系成班兄弟喺度，即系好似庆祝佢入咗个陷阱咁样嘅。但系 sweet 嘅，系啦， 冇遇过有啲要求你唱呢个婚纱背后啊嘛，系嘛？因为 小凤姐嗰只系嘛， 背后都系听闻喺呢一个婚宴上面出场率非常之高，但系同时间其实个内容又好似有啲唔系咁吉利嘅其中一首作品嚟嘅。 又冇喎，系啊，最多可能要求唱喜欢你咯。 OK， 系啊。 跟住同埋有一隻好似陳小春嗰隻咧，咩即使身邊世事再毫無道理，但係即係聽落好似好 sweet 啊嘛，但係好似其實嗰個歌詞本身係即係佢分開咗定係點樣樣噶嘛，即係好多呢啲其實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其實嗰個階段都要叫做即係有叫做 study 下啲歌詞，要知道只歌講啲乜嘢咁樣樣。 真係啊，有時佢哋可能新人去揀咗即係一個 list 嘅歌想唱啦，咁我哋就即係可能會目逐首歌睇有啲咩歌詞唔啱咯。 嗯， 係啊，即係好紧要，我哋系把关嗰个人。 但系最擅长咧，嗰阵时自己会最擅长唱一啲，即系可能系每逢婚宴都一定会攞出嚟嘅必杀技嚟噶啦。 至少还有你 哦，林忆莲 系啊，秒答就知啦， 真系 系因为通常都系自己对呢首歌比较有信心，定还是系通常对方都会好好反应咧，即系现场反应都会好好咧。 咁我首先系觉得呢首歌真系好入心。即系佢无论 melody 无论歌词都好啦，都好好听啦。咁同埋佢都真系写得好啱咯，真系即系真系喺一个婚宴上，我觉得系绝配嘅一首歌。 系、 系啊。 咁其实喺即系现场演出，即系事前准备咗拣咗歌啦，但系去到演绎一首歌嘅时候，呢一个嘅场合就同可能你而家喺商场嗰度演绎又唔同，因为可能嚟嘅人嗰个心态、expectation 又唔一样。咁嗰时系咪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场合，你要攞一啲叫做胆量啊，储下经验值、啊。 系啊，因为其实每一场都系唔同嘅，即系啲宾客唔同啦，大家可能对听歌嘅欲望都唔同啦。咁有时真系会唱歌嘅时候冇反应嘅， 系 正常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因为我哋 live band 都唔系一个婚宴嘅主角。咁我哋又覺得冇乜所謂，即係大家開心就 OK 咯。 即係你起碼習慣到嗰種大家冇乜反應。 習慣㗎， 其實好難㗎，即係嗰個心理上嘅調整係要用幾耐時間先可以適應到呢樣嘢。 其實我又真係唔係話好緊要嘅呢樣嘢，係啊，所以即係譬如我係唱酒店嘅 lunch 都好啦，即係其實。可能下面飲緊茶嗰位未必真係會拍手嘅，但係其實可能佢心裏面係覺得好聽嘅喎。 係 即係有時你喺下面聽住，你都未必真係拍手噶嘛。係。咁所以我啊覺得冇乜所謂咯。係、啊。 通常啲人都比較內斂啲嘅。 嗯。 咁但係喺呢段時期嘅你嘅過程有冇其實都令到你 enjoy 嗰個位喺邊度咧？即係因為聽得出唔係一定要有掌聲先至係嗰個滿足感嘅來源咯。 我係 enjoy 玩音樂咯。 嗯。 係啊，因為我好記得我。最難捱，即係唔係最難捱啦，係最多表演嘅時候咧，係真係做完嘢就去表演啦。根本上每一日係十幾個鐘啦，咁都其實對我嚟講咧，即係工作時間唔係話真係咁辛苦，但係咧我最開心就係可以同一啲真係live band 嘅朋友一齊玩，因為當時咧我就係同一啲即係唔係香港人嘅 band， 咁嗰陣係菲律賓人嘅 band 嚟嘅，咁跟住就覺得好開心啊，因為其實佢哋玩啲 jazz 咧玩得好好啊，係啊，咁同埋又可以即係練習下英文啦，同埋即係佢哋唱英文歌係好好聽咯，所以我係 enjoy 玩音樂咯， 有冇真係都嗰陣時玩啲 jazz 嘢咁樣唱？ 有嘅，但係我就唔係太叻，所以我嗰陣咧好大部分都係唱中文歌。 因為唱 jazz 佢哋好似又係有一種另一種語言嘅感覺，唱嗰陣脆咁樣樣咯， 同埋佢哋即興能力係非常之強的，所以即係同佢哋玩音樂係即係完全係會投入咗喺個狀態入邊。嗱、今日咧。 青春少艾尼咧，头先呢一个讲音乐嗰 part 咧，基本上咧我就差唔多青春完咗啦。咁但系咧，其实本身写呢句咧，我系仲有个少少嘅私心。点解会写呢一句咧？因为知道艾尼咧系好叻保健嘅，你知道佢 keep 到佢个副美貌。是不容易， 所以你那個青春是不是問下他怎樣？ 我就是想問下他有什麼保養秘笈的。 好嘢，好嘢，好嘢。 OK,OK,OK。 回復青春大 事。 你呢個位要植入廣告先 喎，真係嘅喎，即係尤其咧我啊或者可能波性都好咧，成日做電台咧，你知做到三更半夜咧，即係佢個樣又殘啦，袋又出嚟啦，聲又沙沙啦咁樣啦，即係基本上最衰嗰啲嘅形容詞就可以擺曬落我哋兩個身上嘅，即係有冇啲咩嘅計仔啊，可以幫到我哋呢兩位嘅？都唔能夠做青春 少男嘅人 啦。 我自己就即係如果我哋講嘢或者唱歌多，最緊要就即係有可能會泄氣啦。咁所以都係補氣為主嘅。咁補氣咧就我通常都花旗參咯。係啊係啊，人參都得嘅，不過人參真係比較補啲。咁所以如果即係你可能上火嘅話，就花旗參啦，加啲石盒啦。咁如果自己唔識煲嘅唔緊要嘅，市面上好好多沖劑嘅，係啦，咁就如果你有需要嘅話，再介紹你哋啦。 你幾時開始研究呢啲？因為以前做護士都好，但係呢個又係叫中醫藥嗰邊嗰啲噶嘛。 其實做護士嗰陣真係少研究，因為都已經好忙啦。咁其實最多研究就係入咗行之後，發覺自己把聲咧真係唔係經常在狀態啊。咁所以就研究一啲方法去令自己經常可以唱得好啦。咁所以咧就開始睇書，就睇一啲中醫嗰啲工具書啦。咁就慢慢學一啲中醫理論咯。 估计唔到，真系估计唔到呢、這、一个。咁、但系呢个就真系发现到，我原来保养自己个状态作为表演者都好紧要咁样。 系啊系啊，即系尤其系歌手啦。咁因为即系我哋有好多时未必真系即系瞓得咁好啊，即系够瞓都真系好少，所以一唔够瞓，把声真系好差。 系真系瞓唔够，我而家一日六粒钟都已经算奢侈啦咁样。咁系咪真系可能头先话真系饮啲花旗参？补一补气都系有帮助嘅， 绝对有帮助，同埋都系好 mild 嘅，系、okay. 啊，即系可以尝试下。 嗱，我系真心问的， 真心问， 真心问， 仲有啲咩隐性嗰啲，有冇隐性疾病都问得噶？ 嗰啲之后再问啦。 帮你摆个目，使唔使帮你摆个目标下？ 一阵咪后帮我把，唔该。 这间餐厅李曼独特配我，隔音玻璃围着寂寞角落，你的声音沉实但又冷漠，有点转弯没觉，我的不安浮在面上错愕，仍醉躯壳，今天我无言没语，似犯人被发落，两者之间存在重大隔膜，你的解释残酷但又准确，我这一刻其实极度脆弱，也许无力反驳，想当初一起那么好，谁意料缘灭这样丑陋，被你的羞愧勒索，决绝至少可释放，令我难受不算罪恶，没有剪不断绳索，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再平静地就算冷泪不及你看， 特别快乐，已经无用思索。分开的祝福，你怎讲？才主中难免顾及感。最末没有剪不断绳索，别要担心我状况，一说便断开，我会在平静地灭亡，就算流泪不最恰当，用最引导方式切割。 听下今日我哋嘉宾 Eddie 艾尼嘅对上一首派台歌。情绪勒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傍晚六点二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本港新增459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4344宗是本地感染。医管局情报多四名患者离世，他们介乎61至87岁。第五波疫情累計9341名患者死亡。醫管局說近日天氣不穩定，可能有長者不方便出外看醫生，呼籲患者使用應用程式 HAGO 預約視像應診。醫管局又公布兒童醫院一個病房有一名醫生、兩名護士和一名職員確診，他們在上個月初曾經照顧一名在社區感染的病人。当局调整抵港人士检疫安排之后，在居家医学监察期内持黄码的人士仍然可以翻工翻学。有医生认为，只要按时做核酸检测和遵从政府指引，相信风险有限。安老事务委员会委员李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会安排黄码员工尽量不接触未接种疫苗的长者，工作时做足个人防护装备。吃饭的时候不能够太多员工一起，并且改用即弃食具。直至学校议会主席陈迪安在同一个节目说，关注黄码学生能不能够参加除口罩的活动，希望教育局有清晰指引。茶果岭的张南隧道工地下午发生工业意外，三名工人清醒送院治理。警方说下午3点多接报，隧道工地一个大约5米高的工作平台突然由高处堕下，当时正在平台工作的三名工人堕地受伤，其中一人是非华裔人士，另外两人是本地工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嘅情况啦。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交汇处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介乎深井至到丁九段啦，入屯门方向仍然系比较车多繁忙，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反方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丁九桥嘅交通意外就仲系处理紧嘅，一带挤塞。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强风措施取消了，车速限制恢复至每小时100公里。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了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入口这边车龙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苏动音乐苏动 XT Spaceship。 呢几年啦，睇到世界发生一啲好荒谬嘅事情啦，咁所以我就谂紧啦，用外星人嘅角度去写呢首歌，因为外星人佢一定系比我哋年纪大嘅，咁佢睇到科技嘅进步，好似人类都进步紧，但系其实佢亦都可能亲眼目睹过人类嘅历史不断重复啦，就系、是、用呢一个角度去讲我嘅灰心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波城奔神。 苏动音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出发2022微电影系列改编广播剧《空间魔术师》 做咩啊？咩事啊？ 我唔够分升大学啊！对唔住啊，嘥晒你啲钱。 诶、咁就系嘛？读唔到唔紧要噶，做其他嘢咯。 嚟紧一集《空间魔术师》，信自己，揾出新方向。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李志刚节目时段内，一同携手出发。 近年香港养宠物的人数节节上升，大众与宠物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与宠物相关的消费金额亦都屡创新高。单计2018年香港在宠物食品销售的收益就已经升至11亿港元。那究竟香港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养宠物呢？电视节目《铿锵集》星期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从此有属于他们两父子的主题曲。 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旷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补射，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Alan 话仔仔一岁嘅时候咧，佢经常唱 Beatles 嘅 Blackbird 俾佢听嘅。受到这首歌的 slide guitar 所启发，他就写了这首叫 Little Boy 的 demo。 智良填词刘卓辉，编曲 Ariel Lai 布智良，监制舒文 Ariel Lai。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布智良《爸爸好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春笑艾妮， 今日中音乐嘉宾继续艾妮喺度啦，咁有你嘅新嘅拍档作品啊，习惯俾我嘅，咁我哋两个都系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嘢，咁啊就交俾你揭晓嘅。 好，系咁啊，我估下嗰个歌词同埋嗰个歌曲嘅主题部分。我觉得咧，因为今次再次都系揾林若玲去做填词嘅部分啦。上次咧情绪勒索咧就系、是、讲一个即系逼到埋墙角，终于要忍唔住一定要嗌分手嘅一个故仔嚟嘅。今次咧，我觉得我估嗰样嘢就系、是、其实系一个续集，就系、是好啦，当两对一对嘅情侣两个人。真係傾唔埋啦，真係要去到一個咁樣地步嘅時候，點樣可以有一個適合嘅離開嘅方法咧？大家應該可以點樣去處理嗰個嘅情緒咧？咁、我覺得係兩者係一個延續嚟嘅。 咁我估埋你再揭曉啊，因為咧，我記得上次都有講，上次首歌都即係製作啊，錄音時間都好長啊嘛，即係又要砍掉重練啦，去到中間改咗成個編曲。咁我想估今次咧，可能喺呢一首歌，因為我覺得個難度都唔低嘅、即係啲會聽得出就係今次，我想估會唔會真係花好多時間錄音上面，就係可能同舒文去研究啲可能每一個句子啲尾音點樣去處理，因為會聽得出好多變化，會有即係真聲假聲啦、拉長啊，或者一啲可能比較短促啲嘅。咁我估今次應該錄音花得比較多時間、就是，就係究竟呢一啲句子點樣去處理，去令到首歌嘅 variation 會大啲咧咁。 咁我答咗你呢個先。 係。 其實都係嘅，係啊。咁上次情緒勒索咧，就花好多時間咬字啦。咁、今次其實呢一首歌係我第一首同舒文錄嘅歌嚟嘅、即係錄完呢首先錄情緒勒索嘅。 哦， 係啊，係啊。咁呢一首咧，我所以係我係from HiFi 碟之後第一隻自己嘅廣東歌嘅錄音， 係 係啦。咁、所以咧，基本上我係由頭學錄音嘅， 係 係啊，咁所以就嗰陣就係同阿舒老闆就研究點樣去設計每一句，究竟係點樣表達啦？因為其實唱翻唱歌係有個 sample 俾你聽啊嘛，咁、但係自己歌就真係每一句嘅 melody 啦、歌詞啦，你都要設計。究竟個 phrasing 係點啊？即係嗰個尾音去到邊啊？都要嘅。 系，咁即系逐句逐句就系、是，即系可能倾紧哦，喺呢一个呢一个个 meaning 上面，究竟喺个情侣嗰、那个可能女仔角色，佢、表达紧咩情感，然后由个情感去谂个演绎噶，系咪？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每一句都系要设计咯，精心设计。 咁即系其实入录音室前事前嘅准备都可以搞好耐噶咯，即系咁讲。 我嗰阵系同舒文喺门口倾咗偈，倾咗好耐都未去录音嘅。系啊，即系由我由细个开始出世嗰刻开始倾偈，系啦，倾到诶，点解会转行啊，唱歌啊咁样咯，系啊，咁所以就去到入录音室之后，其实都有几日时间系冇录到嘢嘅， 系 即系一路都系上唱歌堂啊，即系广东话咬字啊咁样咯，咁所以真正录音可能我哋录咗9日时间。 中間可能有四五日真正係錄音咯。 Okay， 有冇好、啊、有冇好令到自己嗰個信心會有少少影響？因為即係第一次錄自己原創歌啦，跟住啊，應該好似花好多時間都未真係可以叫錄到住咁樣。 我直頭係真係崩潰咁滯，即係以前係即係。以前 Five Four 碟是三四个钟录完一只的、嗯、我自己。咁然后发觉原来三四个钟是一只字都录不到的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喂唱歌都是麻麻地的啫。 定还是会不会就是正正是可能以往唱一些 Hi-Fi 碟的方法始终跟唱原创作品会有些不同，所以可能舒文亦都有在那段时间去将你那个唱歌的方法去改了少少。 会啊会啊，因为以前可能真的很多气声啊、嗯、跟住咬字又衰啊，又咬不正个尾音啊。咁去到真係舒文嗰度，真係佢每一隻字都同我執囉。係、 嗯、 啊，佢真係好有心機啊，對我。 哦、有冇話最記得佢有冇袋一啲咩落你袋，即係最記得嘅一啲教導啊，最記得嘅一啲說話係點樣？ 最記得佢就係、是、即係都 hard 嘅，其實。係 。 佢話我係你其實唱緊啲字啫嘛，你都唔係唱緊隻歌。 哇！ 係啊。咁但係佢都講得啱嘅， 係 係啊， 就係、是、因為可能就係、是、好喺嗰個唱 Hi-Fi 碟，要去每一隻字去點樣去唱好佢、嗯，就反而冇咗嗰份感情喺度， 係啊係啊。 我覺得最難是即係喺錄音嘅過程，聽到呢種即係 comment 之後，你要調整個心情，然後我要繼續錄， 嗯、 因為都幾即係都要 handle 噶嘛，嗯、即係佢講嘅嗰一樣嘢。 係啊，因為其實即係舒老闆都有問我，我 hand 唔 handle 到俾佢咁樣即 係 糟質嘅， 係 糟質。咁但係就其實我本身都覺得自己 OK 嘅、嗯，即係我都係一個人馬座，都係嗰啲不羈放縱我自由嗰啲。 係 咁，所以我又覺得本身 OK， 但其實。即係俾人哋咁樣批評法都會有啲唔開心嘅、嗯，但係其實過咗一段時間都慢慢諗翻轉頭，真係講得好啱咯，所有嘢都 嗯，所以就 pick up 得到自己個狀態可以錄嘅。 係嘅，但係我好希望下一隻歌唔好再即係我好希望我唔會咁差咯，即係可以好啲，就唔好俾人鬧咁多啦。 系，即系都即系 look for 一个进步 ，keep 住会好啲咁样。 系啊， 咁但系你话呢一只其实系第一只去录噶嘛？但系点解推出上面有冇话咩原因？所以呢只反而 其实我哋系即系 promotion 会想情绪勒索佢比较 dramatic 啲啦、嗯，即系个编曲上都好啦，或者歌词上都好啦，即系佢都系 catching 啲啊。 嗯， 系啊，咁但系其实我就觉得习惯被爱呢首咧比较似第一集嘅 ，OK， 嗯嗯， 系啦，即系其实我都系即系回应翻头先你个问题、就是，就系其实我都觉得系续集嚟嘅，但系系佢第一集咯，系啊系啊。 哦，咁呢一个嘅题材都系 Riley 去填词啦，咁嗰时有冇都即系倾过下究竟今次呢一首歌填嘅词以咩 angle 去写咁样嘅？ 其实我哋都会想做翻爱情，而都系惨情嘅， 系系 系啦。咁但系今次嘅惨情咧。上一次情緒勒索我是最慘的那個啦，咁但係今次習慣被愛呢就是男仔比較慘啲嘅。 係囉。 係啦。咁但去到最尾其實我身為一個女仔即係我係個女主角呢我都係即係 kind of 俾人飛咗嘅、嗯。所以其實我都慘嘅。 但呢一種就係講緊係咪嗰種不安全感跟住慣咗對即係真係習慣被愛啦。所以去到一個位嗰、嗯、種不安全感去到個關係都冇辦法。即可以行到落去， 系啊系啊，即系真系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咯、嗯。即系其实所有嘢都系累积落嚟。我做完呢只歌之后，我都好好反省下。即系其实即系唔只系爱情上啦，同埋其实亲情上都系啦。即系屋企人有时可能真系关系上，你都一定要每一日都系即系对大家对对方好啲咯。即系唔好净系一味接受咯。 嗯，有冇话歌词里边特别边一啲可能你觉得几重写关于你自己嘅性格谂法都系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 chorus 都好重噶。 即人在快乐，寻觅快乐嗰种系嘛？即系身在福中，但系都要继续再搵多啲嗰种啊。 嗯。我覺得呢句都真係寫得幾好啊！係啊係啊，人在快樂，尋覓快樂。 係啦、啊，即係呢一個你都覺得係都幾似係自己嘅比較近啲嘅，你覺得？ 嗯，都似啊，係啊，因為我自己都係 都真係有少少唔理人哋目光嘅，即係我又重申一次係人馬座。 人馬座啊嘛，我覺得人馬座係好嘢嚟 嘅。係咪啊？ 係啊，人馬座好嘢嚟 嘅。係咯係咯， 有自己嘅世界同節奏噶嘛，因為 係啊，所以我都覺得係忽略咗即係身邊嘅嘢咯，係啊。但係即係希望大家聽完呢首歌之後，大家都即係唔好做呢啲咁嘅衰嘢啦。 但係最初去揀呢首歌個 demo 嘅時候，有冇話其實佢都可能有一啲嘢係？好 click 中你，可能所以導致第一首其實就會想揀咗呢一首歌去錄。 我覺得呢個係呢一首歌 melody 好 click 中我，係啊係啊，最主要係 melody， 因為我哋即係 demo 之後改咗詞啊嘛。係啦，咁我覺得呢首歌好 ballad 嘅，真係好完即係 ballad 啦。咁但係個 bridge 嗰度咧。我覺得一入咗 bridge 之後，成件事好 dramatic 嗯， 係啊，即係可能前面都仲係比較慢慢講故仔咁，但係去到嗰、那個 bridge 嗰度就開始嚟了啦。係啊，即係、哎、原來唔係咁嘅喎，咁樣。 嗯， 所以嗰個說故事嘅能力就非常之重要喺呢首歌曲入邊。有冇覺得自己而家其實都叻咗好多啊？經過咗呢兩首作品之後，即係喺嚟緊可能做一啲新嘅作品，嗰個自己嘅信心會大咗好多。 我會啊，即係其實而家做咗兩隻歌啦，咁之後咧都會再做自己嘅作品啦。咁但係我中間有段時間其實我一路都拍緊一啲。翻唱歌就摆喺自己嘅频道嗰度，咁我自己做呢一啲 cover 嘅时候咧，我都系自己搵班底去做啦，自己去录啦，咁所以当我自己去监翻自己去录呢啲歌嘅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有进步，同埋我会听到自己嗰个不足之处咯。 嗯，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比较紧要啊，真系。 同埋系咪有一种好似学识咗、哦、我应该点样去 assess 自己一个演唱，究竟有啲咩嘢应该要留意，自己而家都可以分得到啦。 系啊系啊，而家起码识得听咯。 嗯，咁头先一路听你讲，譬如情绪勒索或者呢一只，你都会提到一个字，就系、是、我听落去嗰个曲好 dramatic。嗰種感覺，其實係咪即係你自己喜好發現都係中意一啲即係個旋律聽到落去，哇！好似係好有故事，好有劇情，好係啦，即係你自己都發現自己喜好呢一啲咧，真 係我係中意㗎，係啊！即係舒老闆佢都話我係 diva， 好中意爆炸，佢成日話喂你唔好 diva 住先。我录呢首歌嘅时候，前面唔俾我爆啊！我话你静啲，系啊，讲古仔啊而家。 但你自己中意，所以你初头试嘅时候，你就会用嗰个 approach 去咗唱。 系啊，因为真系由细到大，你玩比赛啲歌永远都系爆噶嘛。系啊，所以唱开呢一啲嘅唱腔咯。 但系见你而家即系喺自己 channel 度 cover 啲歌都好，即系咩都有，同埋啲难度好高。见你连蔡勒斯的爱都挑战埋，已经即系会唔会可能做一啲 cover 歌嘅时候，同时间都会俾一啲。壓力自己係可能自己要做到某一啲嘅分別同原版嘅有啲唔同，或者可能自己喺揾班底上面都已經可能夾慣咗一啲人啊咁樣咧。 會啊，而家因為有自己嘅頻道，就想喺呢一個方面做多啲唔同嘅自己出嚟。因為其實我哋譬如 pluck 歌，可能一年 pluck 三四隻都好多噶啦。咁但係即係做 cover 歌係無限噶嘛。咁所以就好想喺每一次我自己錄 cover 嘅時候都學到啲嘢咯，同埋好想同原裝都會有啲唔同咯。系啊，咁我就好希望即系每一首都俾到啲嘢大家听下， 同埋即系嗰件事好似可以好主动地去发生，令到 系啊系啊， 即系唔使按嘢有歌先哦宣传，咁可能嗰段时间先至个人喺嗰个状态，平时已经可以 keep 到啦。 系啊，同埋会 keep 住自己经常入录音室录歌咯，系啊，同埋录完之后我都会拍一个 MV 咁样。即係都算表達下嗰首歌嘅意思咁樣， 係 啦。 咁呢一首新嘅習慣被我啦，咁亦都有一個 MV 啦，呢一個就去到離島嗰度拍啦，亦都有一個劇情咁樣啦。呢一個拍攝應該都唔簡單喎、 啊。系啊，直头系呕心沥血啊！ 系咯、啊，又要交，即系又有即系叫演戏上嘅嘢啦，咁样样。咁呢一个嘅即系嘅 storyboard 等等嗰阵时系系咪都系同团队咁样大家一齐 brainstorm 倾咁样？ 哦，系啊，系啊，其实古仔咧就系、是、导演阿 V 即系suggest 嘅，咁我都觉得佢个 idea 好好，因为佢呢个 idea 系即系将我哋分手嗰一个即系步骤啊，系 visualize 咗。平时我哋分手咪即系可能。 WhatsApp 啊嘛，講分手咯咁樣。 或者要即係兩隻手拖住佢揈開，跟住就交咁樣嗰啲啦。 咁我哋就係有一個分手嘅儀式嘅。是啊，咁以前唔係話以前，即係我哋平時結婚咪交換戒指嘅，即係交換喺無名指啦。咁但係我哋分手嗰個形式咧，就係、是、交換喺尾指嗰度， 追求定結嚟噶嘛。 係啦、啊，就係、是、即係象徵一個結束啦。咁然後我哋最終就喺沙灘嗰度埋葬咗我哋嘅定情定結婚嘅信物。 嗯， 係啦、啊，咁就真係完結咗呢段關係咯。 咁啊喺呢一段嘅呢個拍攝入面呢，即係當然啦，即係嗰個對手又非常之重要啦，今次都揾咗一個非常好嘅男主角啦、嗯、應該好俾到戲喎、 啊、應該係係啦，係啊，黃一豪真係好好啊佢，因為其實我自己演戲真係唔係太多啦，雖然我同波盛上過演戲班， 係啊，但上完堂之後都未必有好多機會玩㗎 嘛，係啊，所以其實即係有一個好嘅對手好緊要嘅，係啊，同埋佢都俾到好多好多戏我去帮手入戏咯，因为我哋喺个 MV 入边都真系要喊啦，同埋要揽住啦，即系揽住喊，其实都好难咯，系。 咁有冇话点样设计呢个即系女主角呢个角色俾自己咁样？ 我谂我有少少都做紧自己，即系其实呢一首歌或者呢个 MV 都有部分，我觉得系好有自己嘅影子嘅，系、 嗯、 啊，咁所以我觉得都我演呢个 MV 嚟讲，我觉得系几开心嘅。首先就系同演我哋拍戏啊，或者系拍剧都唔同，我哋会有剧本噶嘛平时，但系我哋做 MV 系冇剧本啊嘛，咁、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一样嘢都可以用自己嘅方法去表达出嚟咧、嗯，而原来观众都可以睇得明嘅话咧，我觉得系好有成功感。 哦，即系咁，所以话冇剧本，即系有咗个大概个大纲之后，可能嗰一场咁就哦呢一度要做啲咩，然后就嗰一下就同可能个黄一豪就大家 jam 下。 系啊，即系有啲 improvise 嘅感觉。 哦，咁应该都过瘾啦，即系又好似有得玩之余，又唔会太大个框框，又过到人咁样。 系啊，系 啊，所以我都好期待，如果我下一首歌有 MV 咧，我想自己。可唔可以自己導自己？ 嗯， 我都想咯，但系當然我知道會好辛苦咯。即係其實我自己演我都覺得好辛苦，唔知道做到唔到。 係啊，你仲要諗埋安排啊，所有鏡頭啊嗰啲要處理咁樣。 哦， 係啊，但係都係循住想係啊，可能嚟緊嘅作品都會係有一個即係愛情上面啦，有故事性嘅咁樣出發係嘛？ 暂时我仲未即系谂到下一只歌会点做，但系我都想有啲唔同咯。我哋上两只都系 ballad 啦，即系我可能下一只我会想谂下会唔会做一啲比较 upbeat 啲嘅或者轻快啲嘅歌咯。 Okay. upbeat 啲即系咁会唔会系有啲 movement 啊嗰啲、 啊？ 会唔会去到嗰度 已经练紧舞啦？ 系咪 估到你啊？ 系咪去到嗰啲啊？ 哎呀，跳舞我真系唔得 噶，唔系啊，跟你师姐玩一下咯，你师姐 Vince 佢都开始而家好努力咁样喺度玩跳舞。 佢平时啊叫我一起拍嗰啲短片啦、啊，跟住之后咧唔知点样要喐个头，我都唔得咯，连喐个头都唔得咯。 系啊，佢玩 得练起啊，要 系啊，佢玩得好勤力啊，佢 系啊， 系啊，但系就有啲可能即系有少少 groove 啊，可以即身体喐少，唔使喺度跳舞咁咩嘅，即少少轻快啲嘅， 呢啲都得嘅， 系啊，即系玩下呢啲嘅风格咁样咯，系啊，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期待啦，即系 Ellie 究竟呢两首嘅作品之后啦，跟住下一首，跟住又会以一个咩面向俾大家听到咧，咁样，咁啊，今日多谢同我介绍你嘅新拍台歌习惯被爱 ，thank you， 拜拜。 相亲相爱似街灯平常，我未觉得眉目曾被你燃亮，生活日常不知不觉其实被爱上，留待分手以后方得知爱上，人在快乐寻觅快乐，不定期盼望着一双眼，但美好日子有限，才知道相见不难，相爱。 己再拥抱。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情，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发现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是客借会看得清。人在雪地寻觅雪地，只求唯未忘掉欣赏你，乐趣竟并非趣味，如空气不到分离，不信幸福有限期。未懂得爱人便爱得亡命，未懂得爱情但一早乱性，从未领略过冰点的冷，谁又感觉到温馨？直到失了恋，发现相恋本性，遗憾每段情从来事后只会看得清。在甜蜜里面埋怨伴侣不够甜，前度最过从前若早晚相见，无奈看不见，视线看不到爱情线，情人习惯被爱便会肤浅。或许多两年便爱得平静，或许多两年便收起任性，留待若动过的心死了，再唤醒爱你心音。梦快将要醒，也未懂得反应，还未够绝情，何来睡着爱侣会清醒？ 听我艾妮嘅最新派头作品叫做《习惯被爱》，听日5点钟再见，拜拜。